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终于，九九八十一锤的最后一锤挥出，浓郁的白光瞬间放大，不只是唐三的攻击力，同时还有他自身所释放的杀神领域。为了能够降服这玉之一族，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老犀牛，用武魂！ 牛皋此时也顾不上脸面了，毕竟命才是更重要的。原本就宽厚的身体急速膨胀，皮肤瞬间变成了黑色，极其厚重的角质层骤然而出。身上三个需要魂力最少、释放速度最快的魂环同时光芒闪烁，真的令牛皋那雄壮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堡垒。充分蓄力后的乱披风锤法绝对是可怕的，尽管没有昊天锤辅助，这叠加了唐三81次轰击魂力的最后一锤，在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依旧令人啧舌。那一拳爆发的力量宛如龙吟虎啸一般霸道，曾经令200米瀑布逆流的恐怖力量再次展现，恢宏的魂力骤然吞噬了那雄壮的身体，强横的爆发力瞬间炸响。巨响中，牛皋那庞大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飞了出去。受到杀神领域的影响，唐三的攻击力提升几分，则牛皋的防御就降低几分。此消彼长之下，攻击效果更加恐怖。那如同山岳一般的身体瞬间飞撞，笔直地轰击在了大厅的墙壁之上，出现了一个人形缺口。不得不说，玉之一族的建筑相当结实，整个大厅仅仅只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唐三旋转的身体停了下来，胸前不断地起伏着。没有昊天锤的辅助，他这乱披风锤法的威力减弱了许多，而且也大大增加了自身的消耗。全部81锤竟令他的魂力急跌近50%。泰坦大步走到唐三背后，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将魂力向他体内输入。浑厚的魂力虽然不能为他补充，但却可以帮他理顺气息。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响起，先前牛皋只顾着和泰坦亲热的聊天，都忘记让下人上茶了。但刚才出现了如此大的动静，整个玉之一族都被惊动了，呼呼啦啦，外面至少20多人涌入，一个个都那么雄壮，为首一人与那牛皋有8分相像，只是要年轻许多。一进大厅，他就看到了泰坦。 嘿，原来是泰伯伯来了。您来了，我爸怎么没在啊？刚才那响声是…… 泰坦看看唐三，脸色变得极为古怪。来人家这里做客，却把主人从墙里轰了出去。他当然不会为牛皋的身体担忧。如果唐三使用了昊天锤，或许还能真的伤到他。但赤手空拳的话，就算是81击乱披风锤法，也不可能对释放了武魂的牛皋造成真正伤害。泰隆在唐三耳边低声道， 他叫牛奔，是牛皋爷爷的长子，和我爸也是好朋友，他的天赋要比我爸爸强上不少，魂力修为应该和少主差不多。 没等泰坦回答，主人就回来了。破洞处，牛皋灰头土脸地钻了进来，身上的衣服已经多处破损，武魂收敛了，那一身灰尘和他怪异的表情实在令人捧腹。牛奔和一众玉之一族的族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老牛皋，一个个都愣住了。牛奔甚至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泰坦伯伯，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才一来就欺负我爸呀？ 谁让你爸爸非要较劲呢？这不是被我收拾了吗？没事没事啊，我们两个老家伙呀，随便切磋一下而已。你是没看到伯伯我吃亏的时候，哎，你可不能偏向你爸啊。 混蛋，谁让你们进来的？没看到我和泰坦族长在叙旧吗？滚，都给我滚出去。 好好，爸您别生气，我这就滚，你们老哥俩继续叙旧吧。我去给你们准备下酒菜去。 说完，牛奔赶忙挥挥手，带着一众玉之一族的人退了出去。 牛奔这小子比我们家泰诺强多了，越来越会办事了，还没继承你这臭脾气。不错不错呀。 不错个屁， 牛皋此时是一脸的不甘，气冲冲地走了过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虽然不愿，但却不得不面对唐三。 小子，你赢了，刚才我用了武魂，第三拳也不用打你了。老夫说话算数，从今以后，我们玉芝一族与你父亲还有你之间再没有任何仇恨。 看着牛皋咬牙切齿的样子，唐三不禁莞尔。他当然听得出牛皋话语中并没有与昊天宗释怀的意思，但他也不在意。昊天宗虽然是他的宗门，但对这些附属宗族确实亏欠太多，那并不是一时半会儿一场比试就能够化解的，只能慢慢来。 哎，是前辈大意了，才让晚辈取巧。要是正常战斗，对手哪有给晚辈蓄力这么久的可能啊。 哼，行了，输了就是输了，难道老夫还是不认输的人吗？你这次就留下好了。 嘿嘿，我看你这样子一点也不像认输，这就完了？你在最强的防御上都输给人家年轻人，也不表示表示。 表示什么？难道还要让我带着玉芝一族向他臣服不成？ 那倒不用啊。不过最近我和少主准备成立一个叫唐门的宗门，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啊？既然你和主人和少主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少来这套，我就知道你带这小子来没安好心。老星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难道你还没上够昊天宗的当，还打算让我们再经历一次浩劫不成？ 哎呀，算了，这一时半会儿啊，跟你也说不清楚。我说牛皋啊，牛皋，你也太怠慢我这个大哥了吧？是不是先弄点茶水来喝喝？还有，你这样子让族人看到了像什么呀？快换衣服去！ 哼，还不是你招惹来的？我去换衣服。 少主，你是真令我吃惊啊！真亏你想得出来，在老犀牛最擅长的地方打败了他。难怪你非要跟着我来，看来你是早已想好了对策呀！啊，哎呀，只是老犀牛这性格倔强，不会这么容易就轻易妥协的。 其实，我并没想要让牛皋前辈妥协什么，只是希望能够试着化解当初的仇恨，毕竟曾是一家人。单属性四宗族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昊天宗封闭造成的。我只是希望为四族做点事，您就不用强求牛皋前辈加入咱们唐门了。只要他们不再记恨我父亲，我就知足了。 正所谓父债子还，现在的唐三已经开始为父亲还债了。他只是希望未来他能够代替父亲化解曾经的仇恨，将真正的仇敌毁灭。两人刚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牛皋突然从外面走了回来，站在门口看向唐三。 小子，你魂力到底多少级？ 晚辈魂力66级，控制系战魂帝。 控制系？昊天锤什么时候变成控制系武魂了？ 赶紧换衣服去吧，啊，回来再说，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66级，21岁66级，这还是人吗？ 牛皋刚走不久，已经有下人送上香茗，显然是他第一次出去就吩咐了的。也有数名玉芝一族的族人从外面开始修补大厅墙壁上那个被牛皋撞出的破洞。 哎，少主啊，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我跟牛皋关系极好，我们有着过命的交情。坦白说啊，我希望牛皋带领玉芝一族加入唐门，并不是只为了少主您，更多的呢是我自己的私心。我年纪大了，真的很希望能够和这多年的好兄弟生活在一起，大家相互有个照应，也有个伴儿。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牛皋虽然憨直，但他绝对不傻，我想他会想明白的。如果他愿意带领玉芝一族加入唐门，还请少主给老夫个面子。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求之不得呀。 玉芝一族的建筑学加上您的铸造术，我们唐门岂不是要变成铜墙铁壁了吗？ 牛皋离去的时间不长，一会儿的功夫，换了身干净衣服的他就已经回转过来。一进门，第一句话还是对唐三说的：“ 小子，你真的66级？”“ 啊，是的。” 牛皋走到泰坦身边坐下来，眼中流露着若有所思的光芒。泰坦也不打扰他，就让他自己去思索。 21岁，66级，防御力之强，绝不在同级玉之一族族人之下。而昊天宗的子弟，有什么时候缺乏过攻击力呢？ 牛皋首先想到的就是唐三未来的前途。毋庸置疑，不出20年，唐三必定成为一名绝顶高手，而且还是极其强悍的那种。牛皋明白，如果得罪这么一个有潜力的魂师，对于玉之一族的未来绝对不会有好处。玉之一族在建筑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大厅墙壁上的破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被重新封好了。 老犀牛，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哎呀，你也别多想了，我来给你坚定下信心好了，你让仆人都下去。 牛皋虽然不知道泰坦要做什么，但还是依言照做了。泰坦也向自己的族人挥了挥手，除了泰隆和马红俊之外，让其他人先到客厅外候着。 老星星，你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做什么？ 我只是不希望你以后来埋怨我，也是让你知道，当哥哥的绝不是轻易下决定的人。少主，您就让他看看您的武魂吧。 唐三和泰坦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默契的神色。站起身，唐三眼中光芒一闪，左手抬起，黑光涌动之中，昊天锤已经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哼，老星星，难道我还没见过昊天锤吗？哎，小子，你怎么没魂环？ 晚辈的昊天锤确实是没有魂环的。 别着急，慢慢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